昨天讲了前面的两种福，今天接着呢，我们讲第三福。第三，这是大乘菩萨所修的，但是大家一定啊要知道，大乘是以小乘佛法为基础。小乘佛法是以人天福德为基础。我们从佛的教诫上来体会呀，实实在在，那个根本的根本，就是孝啊，孝亲尊师，尊师是敬，孝敬。慈，这三个字啊，是修学佛法的大根大本，也是推动诸佛菩萨在无尽的时空里面的勇猛精进教化众生的一个动力。我们世间人在这个社会，你会很勤奋地努力工作，这什么力量啊推动你呢？实在讲说，世间人是两个力量，一个是名，一个是利。假如名跟利都没有了，你还愿意去干吗？你不愿意去做了啊，因为我们努力啊可以得到名利啊，所以名利是动力。这佛菩萨他既不要名又不要利，他为什么拼命不断在努力精进的做呢？诸位要知道，他那个动力啊，就是本性里面的孝敬慈啊。那么从孝敬慈里面，这才能够将十善业修得尽善尽美，这是人天福报啊。我们今天在经上讲的这个善男子善女人，昨天我跟诸位提到那一个字不容易啊。那么小乘呢，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大乘佛法又是建立在三规戒善的基础上。四句，第一句是发菩提心，第二句是深信因果，第三句是读诵大乘，第四句是劝进行者。那么到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修学大乘的基础才算是真正的奠定了。好像盖房子，我们这个地基完成了，可以盖这个高楼大厦了。我相信应该没有问题啊。还有回音啊，好好。这个四句，我们逐句逐句来研究。那么菩提心到底是什么？怎么个发法才叫真正发了菩提心？马明菩萨在《齐心论》里面跟我们解释菩提心呢，有三种，所谓直心、身心、大悲心。心呢，我们常讲一心不乱呢，怎么会来了三心呢？诸位要知道，他这个说的三心啊，是一二三，三个二一。讲到体，讲到作用。直心是体，身心与大悲心呢，都是心起作用。起作用，为什么说两个呢？这里头一个是自受用，一个是他受用， 换一句话说，你用什么心呢对待自己，用什么心呢对待别人，心是一个啊，这个起两种作用啊。那么佛给我们讲，对自己深信，对大众啊要慈悲心啊，这个深信跟慈悲心是一个心啊，所以执心是心之体啊。那么佛在《观无量寿经》呢，给我们讲的这个菩提心呢，名称稍稍不一样啊。他讲第一个呢，讲至诚心啊，诚到基础了。第二呢，还是讲身心。第三呢，是发愿回向心啊。那么我们把经论合起来看呢，这个意思就很明显了。原来执心啊，就是真诚到了基础啊，心里面没有一丝毫虚伪。那么现在问题又来了，那什么叫真诚？什么叫虚伪？这个诚字很不好懂啊。一般人常常都自以为我的心很诚啊，很真啊。那到底是不是佛经上讲的真诚呢？其实与佛法里面的标准呢相去还很远很远。在清朝，曾国藩先生在读书笔记里面呢，他将诚这个字下了一个定义啊。什么叫诚呢？是一念不生之为诚。我们只要起心动念的，这个心就不诚了。他这个定义下得很好啊，很正确。如果心里面还有妄想，还有杂念，这就不是真心啊。那叫什么心呢？是妄心。这个妄心呢，就是佛家讲的分别心、执着心、妄想心，这个不是真心啊。这个就是不是菩提心啊。菩提心就是从真诚上起的作用啊，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只有菩萨才有菩提心，小乘阿罗汉、辟支佛都没有。我们凡夫怎么可能有呢？啊，所以菩提心常常是勉励我们，你要发菩提心啊。究竟怎么个发法？啊，这个是大乘佛法的基础。大乘佛法就是菩提心的发扬光大。那么什么叫身心？古人给我们解释的是好善好德啊。这个解释简单也很容易理解，好善的心，好德的心，这是身心，是自受用的啊。他受用呢，就是用什么样的心待人呢？要用大慈大悲啊。刚才说了，这个大离开一切分别执着才叫做大，有分别有执着就不大了。那为什么不大呢？有分别有执着，你那个心就不真，就不是真心。不是真心，怎么能成大呢？唯有真心才大。有真心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心要没有分别执着，那个心究竟多大呢？ 那真叫尽虚空变法界。这个说法实在还不是究竟圆满的。究竟圆满的说法呢，就像世尊在《楞严经》里面给我们做了一个比喻，佛把虚空法界比作一片云彩，把真心呢比作太空。我们想想，是太空大还是云彩大呢？啊，他说，虚空世界，这个无量无边的虚空世界，在我们真心里面呢，就像啊太空里面的一片云彩一样。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心量实在讲太小太小了，啊，小到连一个人都不能容纳。啊，为什么会变这么小呢？就是你有分别有执着，啊，所以这叫妄心啊，这不是真心啊，啊，真心是觉而不迷。妄心是迷而不觉啊，摩罗汉辟支佛他有定啊，他有很深的定功，他的真心没有显露出来啊，菩提心没有显露出来啊，所以叫做小乘。菩提心如果真正一发出来了，那就不是凡夫了，也不是小乘了，啊，你就入了菩萨的果位了，啊，什么样的菩萨呢？我们从原教上来讲呢，初住菩萨，啊，原教初住菩萨，菩提心呢现前了，啊，那么由此可知，菩提心的确。那么圆教菩萨是什么境界呢？大乘起心论呢，我想一定有不少同学啊读过大乘起心，你想想这个无论的这个名称，大乘起心呢，是大乘入门的时候啊，刚刚入门的时候啊，那个境界就是圆初住菩萨的境界，就是菩提心刚刚发出来的境界。那么再跟诸位说明，金刚经的境界也是圆初住菩萨的境界啊，还有一部中国人非常爱好的啊一部大乘经，就是大佛顶首楞严经，里面也是圆初住菩萨的境界。二十五圆通章，这个二十五位菩萨通通代表初发菩提心的这个境界。那么我们都晓得，二十五圆通章里面最著名的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观世音菩萨是什么样的菩萨呢？在楞严会上是圆教初住菩萨啊，观音菩萨在华严会上他是第七回向的菩萨，在法华会上他代表的是等觉菩萨。通通观音他在哪一个法会里面他所表演的那个身份地位不相同啊，那么说一定要懂得他的表法。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这个大乘法太难了，是真难，我们能做得到吗？ 1万个人修行呢，恐怕连一个都做不到，这是真的。啊，参禅、乐禅定，有啊。得到禅定之后，他将来能够生四禅天、四空天，他有这个能力，但是没有明心见性，啊，也就是我们俗话叫没有开悟啊，没明心见性的，没有明心见性的，就不能出三界，就不能了生死，啊。纵然生到飞翔飞飞翔天，寿命8万大劫，8万大劫到了，还是要下来搞6道轮回。你就晓得这个佛法修行，要想出离三界，的确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也就是菩提心呢，摄摄而已呀。谁有能力来发菩提心啊？啊，那么这个照经论上这样解释啊，我们听了都很失望了，没指望了。啊，但是我们回过头来了，要去念念藕益大师《弥陀经要解》，那我们就充满了希望。啊，他老人家对菩提心的解释，跟经论上讲的不一样。啊，他说，我们诚心诚意，一心一意，专求净土。这一个心呢，就是无上菩提心。这是藕益大师在要解上说的，确确实实，藕益大师以前连诸佛菩萨、历代祖师大德都没有这样说法。那么他这个说法靠得住靠不住呢？假如我们能够多涉猎一些大乘经呢？我们就能够肯定，能够理解藕益大师讲这个话的时候是正确的。所以近代的印光大师对藕益的赞叹，说这个《弥陀经要解》，即使是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个是赞叹呢，捧到天顶上去了。那么我们晓得，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大势至菩萨对他这样子捧他，那藕益大师到底是什么人呢？啊，藕益大师的身份没有暴露，但是大势至菩萨这样捧他，那藕益大师。如果不是阿弥陀佛再来，决定是观音菩萨再来的。啊，这个我们能相信。啊，为什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一生呢，不退成佛，那这一个心，不是无上菩提心呢？那什么叫无上菩提心啊？藕益大师给我们点醒的，给我们说破，啊，使我们对于大乘佛法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希望。虽然如此，毕竟能发这个心的人呢，少数，啊，何以见得呢？我们就想想我们在座的同学， 有几个人真的能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一心一意专念阿弥陀佛，一心一意专求西方净土呢？没几个人啊。即使我们学佛，还要看看这个经，还要看看那个论，许多大经大论没有涉猎，这心里都放不下。这放不下就不专心啊，那个不专心就不叫菩提心，菩提心就是专业心智啊，这个才叫菩提心。学佛了，心修这个，心修菩提心啊。所以古人这个修学次第跟我们现在的人不相同啊。我在讲席当中常常提醒诸位同学啊，古人的修学是五年学界，就是五年专学一部经。那怎么个说法呢？就是念诵，啊，就是读，不求解义，啊，为什么不求解呢？因为我们的心呢是乱心，啊，我们的心呢不是清净心，不是定心，它是乱心，一天到晚胡思乱想，你所解的那个经义呀，也是胡思乱想。你怎么会懂得佛的真实意义啊？因此，至少这个3年到5年呢，不求解，就是念啊。念经呢，它的目的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三学圆修啊，圆证啊，怎么是三学？戒学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诸恶莫作是小乘戒。众善奉行是大乘菩萨戒，我们一心呢去念经，当然就不会有恶念了嘛。连恶的念头都没有，哪里还有恶行呢？所以您念经呢，就是诸恶莫作了，小乘戒圆满了，啊，圆修了，不要一条一条修了。经典是诸佛如来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真言，那是真正的是止于至善的，所以念经就是众善奉行啊，大乘菩萨戒圆满了，所以读经的时候这个戒学圆满，专心读经。读经的时候没有一个妄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修定。经文自始至终念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念错一个字，没有念颠倒一句，这是慧修。所以要知道，读经的目的是戒定慧三学等修。是这个目的。假如我们一面读经一面想里面的意思，那就完了，三学都没有了啊！想里面的意思，你起来妄念了，戒也没有了，定也没有了，慧也没有了。诸位要明白这个道理呀！啊，所以读经的时候决定不研究经里面的意思。纵然在读经的时候，有的时候读经这个意思忽然现前，现前也不要理它， 还是一心一意、老老实实念下去。啊，这个里头不必生欢喜心，啊，不要去提理会，一直念下去，啊，所以要晓得念经有念经的目的，这个经念多了啊，就得定，就开智慧。你们想学哪一部经，就念哪一部经，啊，那个将来的时候学习的时候，速度会快。为什么念得很熟？你比如说，我想学楞严，我就念楞严；我想学法华，我就念法华。啊，我想学金刚经，我就念金刚经。啊，那么你想修净土，就念无量寿经。啊，要知道念经的功德，啊，功是功夫啊，德是我们的收获。我念这个经，我想得到什么？是得到这个三学的根本，啊，这个戒定慧，这个慧是根本智，啊，根本智是什么呢？根本智是无知，般若经上讲的般若无知，起作用的时候是无所不知，啊，先求根本智，就是先求无知。真正到无知的时候呢，给诸位说，那个六根呢、就放光啊，啊，眼见耳听啊，一听就明了，就通达，就无所不知。那《楞严经》上讲的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呀、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一定要自己有这样深度的功夫。那这些功夫呢？读经是一个方法，参禅也是方法，念佛也是方法，持咒也是方法，啊，但是不能杂修，要一门深入。啊，那么对于一般知识分子来讲呢，读经是最方便。啊，为什么平常喜欢看书吗？你说用这个方法呢，容易实现。啊，那不喜欢念书的人呢，念佛很好。啊，参禅很好，啊，把这些文字统统舍弃掉，啊，修清净心，啊，清净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啊，那清净心决定是向往净土，啊，那才叫无上菩提心。心虽清净，不向往净土，那个清净心不是菩提心。啊，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啊，为什么呢？因为阿罗汉的心也清净，辟支佛的心也清净。明知我们这个世界，色界、无色界的听人心都相当清净。啊，它里面没有动一个念头求生净土。啊，这个一个念头，决心求生净土啊，那就变成了无上。菩提心。那么，这是我们这个道场是修净宗的，啊，是以求生净土为主，啊，这样我们才知道，有很多不认识字的，啊，乡下老太婆，一生就念一句阿弥陀佛，啊，弥陀经也不会念，啊，人家居然往生的时候啊，知道哪一天走。他可以站着走，可以坐着走，他也不生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往生之后，许许多多的瑞相。啊，净宗是大乘法门，一定要发菩提心。你看看《无量寿经》上讲的三辈，啊，上辈往生、中辈往生、下辈往生，通通都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我就是老太婆没发菩提心啊，她也不懂得什么叫菩提心啊，她怎么能往生呢？啊，藕益大师这个解释就对了。啊，他虽然不知道什么叫菩提心，他就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心一想见阿弥陀佛啊，这个心就是菩提心。啊，这才是我们这一生呢第一桩的大事情。啊，其他什么都是假的。啊， 怎么知道是假的呢？什么都带不去。古人给我们说的很明白，万般降不去，唯有业随身呐。这个业力牵引你在六道搞轮回呀。我们今天把业力舍掉，把业力转变成愿力。这一转变呢，我们就愿力往生净土的。转变呢，我们就愿力往生净土的。往生净土不是业力去的，是愿力去的。愿力不可思议啊！这个是发菩提心。第二句呢，是讲的身心因果。近代虚云老和尚常常教诫学人，他老人家给我们四句纲领。第一句呢，也是教给我们身心因果，严持戒律。坚定信心，抉择法门，他教我们这个四句。这个也是对学佛特别是初学。非常重要的知识。佛法无论大小乘，都是建立在因果的定律上。相信因果，才能够好好的持戒，坚定信心，选择法门。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三福菩萨佛里面看到身心因果，我不知道诸位作何想法。我在初学佛的时候读这一段经文，我非常怀疑。怀疑什么呢？假如这个身心因果放在第一福不福里头，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身心因果，那我不怀疑。为什么？人天福嘛。他放到菩萨，难道菩萨还不相信因果吗？所以我的怀疑在此地。我们一般普通人都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因果报应的定律。我们世间人都相信声闻缘觉不必说了，那难道菩萨还不相信因果吗？这一个疑问提出来之后我就会追究。那么这个因果一定不是普通的因果，普通因缘果报，菩萨哪有不知道啊？菩萨对我们讲的太多了，所以一定是一个特别的因果，连菩萨都不知道。确确实实，你们把《无量寿经》多念几遍就知道了。那是什么因果呢？成佛是果，念佛是因，念佛成佛这个因果，许许多多的菩萨不知道，所以佛才劝那些菩萨了：你们要深深相信念佛成佛。我读经的时候，就把这个 答案找出来之后，这才恍然大悟啊！啊，实在，这个答案找出来也相当不容易。啊，这个是得力于过去啊，17年讲《华严经》啊。啊，《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啊，在《华严经》最后，啊，普贤菩萨劝这个华藏世界41位法师、法身大士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得到的启示啊，这一句话才真正有了答案。真正能讲得通了啊！如果不是这样的因果，决定不能摆在第三福啊！摆在第一、第二，我们都不会怀疑；摆在第三的时候，这是怎么说都说不通的啊！因为这个里面的菩萨的时候，从我们以原教说，从初性位到等觉位。这都是菩萨。如果就《华严经》上来说呢，41位法身大士是从圆教初住位到等觉，这41个阶级。那么由此可知，学佛的人很多很多，不能接受念佛成佛的，有什么奇怪的？这不奇怪吗？啊，许许多多的菩萨都不能接受，啊，他不接受有什么奇怪啊？不但是普通菩萨，许多法身大士也不能接受。啊，这样的人不能接受啊，我们反复能接受了，这奇怪的事情。确实是怪事。如果不是深入无量寿经呢，我们这个疑惑也解不开。这念了无量寿经啊，才明白了，原来佛给我们讲的这个法门，能够真正相信的两种人。一种人是大智慧。他是一切都通达，都明了，就是经上讲的深信因果，他真的深信，他成就了，啊，他这个事实真相完全清楚明白了。另外一种人呢，是大福德之人，虽然不认识字，看起来笨头笨脑的。师父一教他了，他就相信，他决定不怀疑，他也深信因果，深信啊，念佛将来一定往生西方成佛。这种人，佛在《无量寿经》上给我们说，他是过去生中啊，生生世世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在这一生当中，他的善根发现了。所以他不怀疑，他能接受。如果不是这两种人，你怎么劝他也没有用处啊。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了，啊，绝对不是偶然的，啊，真能相信，我们就晓得他的善根福德因缘实实在在，不可思议。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么我们再看经上，佛明白指示给我们。佛在讲《无量寿经》的时候，阿舍王子与500长者在坐听，听经，听到佛讲的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他们生了欢喜心，动了个念头，希望是我将来成佛，也像阿弥陀佛。佛有神通啊！你这个一动念头啊，佛就知道了。啊， 佛就说出来了，跟他们说一，而且给他说明，告诉大家，这一帮人，就是阿舍王子这一帮人，这个500人，过去生中啊，曾经供养400亿佛啊，不是少数啊。曾经供养400亿佛，听到这个经啊，还不能发愿求生净土，只发愿是我将来成佛跟阿弥陀佛一样，还不肯发愿求生净土。那么你就晓得，那个真正听到这个法门，生欢喜心，一心一想求生净土的，他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如来，超过他们太多太多了。我们不看这一节经文，不知道这个真正能够信受这个法门那功德之大，我们不晓得。金刚经上是供养一佛、二佛、三四五佛，那怎么能比呀？这不能比呀！供养400亿佛才生个欢喜心，还不愿意去了，你就想想这个法门多难。因此，你对于看起来好像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没有什么知识，听到这个法门，死心塌地，一句弥陀念到底，决心不变的，这种人可敬，可佩。那他这种善根福德因缘，绝对不是普通人能跟他比较的。他很容易。得一心，纵然不能得一心不乱呢，这功夫成片是决定可以得到。功夫成片是浅显的四一心不乱。虽然讲四一心，讲理一心呢，这个里面程度浅深差别很大。如果我们一般讲四一心来说，要以圆教菩萨果位，从初性位到齐性位，都是属于四一心不乱。而不是到齐性位，就十性位。十性菩萨呢，都是这十个位次，都是属于四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呢，从圆教初住到等觉41个位次，都叫理一心不乱。虽然得一心呢，功夫浅深差别很大，但是那个浅显的四一心不乱就决定往生。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念佛成功的人，生死自在。所谓生死自在啊，就是他想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就可以走，这个就自在了。希望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也不碍事，这叫生死自在。那么我们要问，他要到什么样的功夫才能够得生死自在呢？只要念到功夫成片，功夫成片里面也有3倍9品，大概上三品的功夫成片呢，就生死自在了，就可以喜欢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了。我们讲四一心、理一心，确确实实不是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能得到的。如果讲功夫成片呢，只要我们自己努力一点呢，是人人都可以得到。所以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不赞叹这个法门，没有不劝我们修学这个法门的，道理就在此。他也不劝我们不赞叹，那佛菩萨就不慈悲了。这个三福里面讲的身心因果 是讲的这一桩事情，啊，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不是普通的因果。那么第三句呢，是读诵八成，啊，换句话说，前面的所修学的都是基础，到这个地方呢，才开始下手了，啊，修行从哪里下手呢？从读诵大乘下手，看着经本叫读，不看经本叫诵，诵就是背诵，念熟了可以不看经本了，啊，不看经本就可以背诵了，啊，所以从这个下手。我们娑婆世界，这个众生的根性是耳根最利。啊，《楞严经》上，文殊菩萨拣选圆通，特别选的观音菩萨耳根圆通。啊，观音菩萨代表我们娑婆世界的大多数人，啊，当然还有少数例外的。有眼根很利的，耳根不利的有，啊，但是绝大多数是耳根最利，因此，此方真教体呀，清净在英文。啊，那么这样呢，就是读诵啊，变成最重要的修学方法了，啊，适合于大多数人，啊，读诵在前面跟诸位说过，如果经文太短，不能摄心，有人听说，哦，一定要念经，我选一个心经，260个字，几分钟就念完了。那么换一句话是，你修定的时间呢就很短，啊，心在清净的时候这个时间短，心在散乱的时候就时间长。换一句话说，你这个定的功力就不够，你得不到效果。所以古人，我们中国古人呢，这个读诵的时候，他选这个经典呢，要选相当的分量，啊，古时候实在讲，绝大多数的时候念《法华经》或者念《楞严经》，啊，那个分量呢，对一般人来讲的时候很适中，啊，从头到尾恭恭敬敬念一遍，大概要4、5个小时，啊，4、5个小时，不大妄想，实在讲，那个念经就是修禅定啊。就是方法手段不一样啊，他是在修禅定啊，啊，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啊，外不着相是禅啊，内部起心动念就是定啊，啊，他有这么长的时间在修定，他能够得到收获啊。如果更努力一点，更勤奋一点的，那就选更长。像我们看到这个《六祖坛经》，无尽藏比丘尼，他每一天读诵的是《大涅槃经》啊，《大涅槃经》40卷呢，分量比《法华经》差不多多4倍啊。那么这个时间就更长了，修行的时间就更长了，更大的呢？念华严经啊，华严经80遍啊，那个一天能念完的，那个天资都很高，不是普通人啊，一天能够诵一部啊，啊，普通人我们念华严经，一部华严经一天念10卷，8天那个一个星期才能念一部啊。所以我们选择经典呢， 看我们自己的时间，选的太短了，这个力量不够，啊，一定要选长一点。那么在现代的社会，大家工作非常忙碌，尤其在美国，啊，物质的生活、精神生活压力啊都很重。选择经典太长了，确确实实没有时间去读诵；选择太短了，又收不到效果。啊，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选来选去，还觉得《无量寿经》最好。啊，不算很长，也不很短。啊，《无量寿经》初念的时候，这一部经从头念到尾念一遍，要2个小时。啊，这个就不错了，啊，2个小时。那么念上半年呢，啊，半年以后啊，念熟了，1个半小时。念上1年之后啊，就1个小时。啊，念上1、2年之后啊，就半个小时。啊，所以我常常劝同修啊，1天念3遍。最适当的速度是1个小时，啊，不算快也不算慢，啊，那么你每天有3个小时，修学戒定慧，这就非常难得了，啊，除了念佛之外，啊，念经之外，就念佛号。这一句阿弥陀佛要念到不夹杂、不间断、不怀疑。如果真的发菩提心了，就是一心一意求生、求生净土了，在我想的时候，3年到5年的时间呢，你的愿望啊，一定可以达到。啊！但是大家不要把这个话听错了，这3年到5年就要死了，这个问题，这个法门不能修，只是这修了就要死的。如果还有这个念头呢，可见得你那个心是假的，不是真的，你不会去的，你放心，念5年也不会去的。为什么呢？你心是假的，不是真的。你对这个世间还放不下，还有贪念，啊，你不会成就的，啊，真正身心世界一切放下。我们看这个从古至今，你看那个净土圣贤录，你看往生传，许许多多念佛的人啊，都是开始念3年就往生。有不少同学来问我。为什么那么多人3年就往生？是不是他的寿命到了？那哪有那么巧啊？是不是？没那么巧的事情啊！说在讲呢，功夫成就了啊，功夫成就了，谁还愿意在这个世界受罪呀？不愿意了。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受罪是去不了，没法子，无可奈何啊。功夫念成功了，西方极乐世界你见到了，像当年慧严大师，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3次看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所见到的那个情形跟经典上讲的完全一样。云公大师在世啊，《弥陀经》《观无量寿经》都没有翻译出来，啊，所以净土经典。就是一部《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最早翻译的，他老人家就依据这一部经修行，在庐山戒莲社啊，123个人个个成就啊。这个是事实，这不是假的啊。所以那个境界现前的时候，你自自然然欢喜啊。你自自然然是智慧开了， 你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彻底明了，你自信呢有正确的选择，他自然去了，啊，欢欢喜喜的去了。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能立刻成愿在。如果你说你这个世间还有事情，家亲眷属很多，我要去度他，啊，再问问到西方极乐世界要待多久，我才有能力呢？给阿弥陀佛见个面就行了。哎，见个面打个招呼，我到娑婆世界去度那些人，你阿弥陀佛点点头，你去吧。就可以了，哎，你的神通道力是佛陀加持给你的，那个时候是智慧呀，不是感情啊，哎，你看看《无量寿经》所讲的弥陀的那种神通智慧能力，升到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即使下下品往生，也跟阿弥陀佛一样的。那个世界叫平等世界，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了。许多菩萨不相信啊，菩萨修的三大僧祇劫跟佛比较还差很远，你这是什么都没有修，念几句阿弥陀佛，居然跟佛相等，他怎么能相信？不能相信啊。但是经常讲的句句是真实的，啊，没有一句是狂言的，没有一句。相信的人那就有福了，啊，所以读诵大乘呢，我劝同学们在初学的时候一定要读一本，啊，学佛。昨天跟诸位提示，这个修学的过程。就是四弘誓愿，啊，第一个发心，啊，发度众生的大心，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自己也是众生，我要度自己，也要度一切众生，啊，修学从哪里学起呢？先断烦恼，叫你念一部经就是断烦恼，啊，你心专。妄念把它念掉了，啊，只读一部经，啊，读它个3年5年，心清净，然后再学法门，啊，然后再法门无量誓愿学，心到清净的时候，读经听经会开悟啊。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世尊当年讲经，一部经还没有讲完，听众当中有不少开悟的，有不少正果的。啊，现在我们这个讲经读经，讲一辈子，念一辈子都开不了悟，别说正果了，都开不了悟。原因在哪里呢？我们是乱心，是妄心，就是不相应。啊。佛陀当年说法，听经弟子是这四众当中，无论是在家出家，那心清净，啊，他是清净心，是定心，是真诚心，所以很容易开悟。那佛法是心法了，啊，一定是先断烦恼，再学法门，啊，我们现在这一代学佛，为什么？没有成就，就是把四弘誓愿呢，前面2条都不要了。从哪里学起啊？从第3愿学起，法门无量誓愿学，从这学起。他不断烦恼，他要学法门，哎，结果学了之后变成什么呢？这不是我讲的清凉大师那《华严经》苏超上所说的增长邪见。增长邪见，得的这个结果是这样的。那不 学法门呢？不入门就修行呢？清凉大师也说一话：正当无名。所以劝我们要戒心并重。这个读经呢，就是戒心并重。经虽然不求解，你念的心越清净呢，那个意思越明白。